来到知识快讯。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但是每当你被人冒犯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刹那幻想过使用暴力复仇呢？不过幸好它只出现在你的大脑里。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开始，复仇就成为了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很多人都曾想象过报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甚至把他们痛打一顿。在那个时刻，这样做有可能帮助我们宣泄情绪，但是是什么动机让我们想要复仇呢？研究者还发现，复仇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复仇是一种强大的情绪驱动力，它动员着人们行动起来。进化心理学家迈克尔·麦卡洛，他的研究表明，高达20%的杀人罪以及60%的校园枪击案与复仇有关。当一个人受到侮辱或者在社会上被拒斥时，他的情感会感到痛苦。当被试者受到冒犯后，那些做出进攻反应的人，他的大脑与痛苦相关的区域最为活跃。以进攻来回应威胁与伤害的原理源自远古时期的进化趋势。研究人员在一个跟踪调查中发现，情感伤痛与愉悦感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虽然被拒斥在一开始时让人感到伤痛，但是当出现报复机会时，这种伤痛很快就会被愉悦所掩盖，它甚至会激活大脑已知的奖赏机制。受到挑衅的人之所以采取进攻行为，是因为这会产生愉悦回赠，而复仇似乎真的能给人带来快乐。在一系列实验后，研究人员得出了惊人的结论，不仅复仇能给人带来愉悦，而且人们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这种愉悦。其中的一组实验者吃下了控制情绪的药片，但其实那些只是普通的维他命。不过结果吃下药片的人都没有报复行为，这有可能解释为什么追寻复仇快感的人无法预见对个人的灾难性后果，比如会使自身的名誉受损，甚至是牢狱之灾。但是问题来了，既然复仇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麻烦，为什么这种看似毁灭性的行为会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留下来呢？答案远不只是进化中发生的一个错误，其实复仇有重要的用途，它的存在是一件好事，它的主要目标是发挥威慑的作用，这对我们生存来说显然是一种有益的条件，它可以威慑攻击方。研究人员表示，受到伤害后做出回应的人比逆来顺受、纵容坏人的人生活得更好。当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会复仇的人，就不会再有人去欺负你。欺软怕硬也是人类的天性，所以复仇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震慑他人，让自己免遭伤害。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鼓励人们沉溺于寻仇，因为这会给社会以及自身带来严重的后果。通过研究，起码知道了这不是受害心理的产物，希望可以帮助人们控制复仇的欲望。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